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 Mastermind 咁啊，喺度带嚟一只我嘅新歌，叫《流行无罪》。其实作为独立音乐，作为所谓地下嘅音乐人咧，我一定可以做到令主流都可以接受到嘅音乐得嚟，唔需要违背自己嘅原则同宗旨噶。 地下上唔到大场面，嚟自地下嘅永远只可以企墙边，望住台上面七成上面嘅表演。我问音乐系咪就系咁表面？我一直有个心结，我想知我同你究竟有啲咩分别。总结到唯一分别就是我低俗非主流界别，要大路先会大意，想成名感最快捷。 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 hip hop 嘅 rapper， 第一样嘢要表达嘅嘢唔应该系纯粹观众中唔中意，而系更加应该带出佢自己喺 hip hop 路上嘅一啲嘅坚持同埋宗旨。这首歌呢是有来自 Swing 的 Jero 和我合作的，在他临走之前的遗作和告别作来的，离开香港之前他都很欣赏我，我都很欣赏他，我在互相欣赏之下我就给了机会他和我制作了这首歌。 你觉得我带个愤怒，我技术好高又好暴，我知道你的道理老土过好心又好暴，我不需要退路，誓要将围墙推倒，因为我信主流未来是由地下制造， 就是这一句歌词。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多獨立音樂、地下音樂嘅人係好有才華同埋非常之有抱負嘅。如果香港嘅主流音樂希望可以更進一步，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希望可以再進步嘅時候咧，呢一班人正正係而家主流樂壇需要嘅人才同埋一啲嘅新血嚟嘅。所以點解我會認為獨立音樂係可以做得好，亦都係點解我會寫出呢一句，因為我信主流嘅未來係由地下製造。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stermind。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支港英旗出来在这里谴责 国家。按照基本法23条，这是属于叛国分裂国家的行为，一定要立法制止。 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才是叫中国人，我宁愿不做中国人，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网。 郭博士答客问。 喂，大家好。 大家好，咁啊又一個禮拜咯喎。 有咩問題？ 問題先，咁都要揾個古仔開下幕，開下頭先啦。正常地，整個古仔聽聽你。 今日主題咧就止惡行善。 嗯。 題目咧就好簡單喎，好似人都明，但其實好深奧。 點樣簡單法咧？ 譬如喺世間咁，你咪話啊，我唔抵觸法律啦，咁啊有好嘢做啲啦。 嗯。 但咧就係好世俗化嘅善惡。善惡最難界定嘅，咁啊非常深奧。因為如果你抱世俗人嘅善惡咧，就好容易跌咗個陷阱。但係我哋今日講咧就比較深奧。因為我開咗四句偈出嚟嗰陣時候，我自己做咗四句偈啦。止惡行善，慈悲平等，為官緣起，無上無我。所以今日咧就有機會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心得啦。因為我自己搞咗個頭。咁啊，唔可以話你唔解釋清楚一啲咧，就誤導咗人。所以但係講止惡行善咧，比較真係深嘅。佢涉及我哋嗰、那個猶太教都講因果嘛， 都講 嘅咩？天主教講因果，個因果係你無神論都要有因果嘛。咁咩叫因果咧？就比較真係非常深奧。佢因果係涉及嗰個緣起啊。即係你有因有果，但佢有條因果鏈嘛。喺個過程之間，用乜嘢去能趁你嗰個因果鏈去運行咧？ 嗯， 就喺我哋嗰、那個智慧嘅學問咧，喺古印度咧就涉及嗰個十二因緣，所以佢係三種元素。 嗯， 一個有因 有緣，緣咧就代表有客觀環境嘅條件，有果咁咧就係三種元素先構成一個善與惡嘅問題。但未講之前啊，學你或者講故事啦。 係啊。 講因果故事要講一個啦，我哋都驚嘅喎，所以就喺四十歲後我做事都驚啊，年輕啊好似好妄為啊。即係明因畏果嘛，你等於你唔識法律咧，就冇咩都唔驚噶。當你要識得法律多咧，就好容易驚。即係我哋知道個世間因果運作咧，我哋好多時做嘢都驚。即係有啲驚住嗰個後果會唔會真係有變化咧？咁、個故事又咁樣講嘅。喺古代，我唔記得邊個朝代，因為嗰個公案都幾聞名，叫野狐禪嘅公案嚟嘅。有個禅師咧，佢每次一個月咧有兩次升堂説法咧，都只狐狸跑嚟門口伏喺度聽佢講法。遇事者咧，佢哋又好奇怪啊！咁有一次咧，佢就特登落咗座之後咧，就只狐狸唔走啊！佢試咗幾次，只狐狸咧眼濕濕唔走啊！佢特登埋去傾偈，咁啊禅師咧有功夫噶嘛，咁啊一攝神咧一算，哦原來呢只狐狸咧，佢做咗五百年狐狸，佢五百年前咧都係一個出家人嚟嘅，即係都叫做一個有功夫嘅出家人和尚，一個修士。佢有一次咧，佢升堂說法講經嗰時候，就問佢：佢嗰個善惡咧，如果人成就咗之後，即係我修到可以出三界啦，有冇因果存在？即係譬如話，以前有啲人話你做咗神仙啦，或者上咗天堂啦，咁究竟個因果仲有冇咧？ 係咯。 咁呢個禅師咧就答佢咧就話：不獲因果。咁樣咧就做咗五百年狐狸， 咁大件事，即系 咁啊！變咗而家佢一算到咧，就同呢、這個大主持就同呢只狐狸講，同佢説法咯。佢話：你牛腩女即係希望我解俾你聽啊！佢話你講錯咗個字，應該不沒因果， 不沒。 不沒因果，日字邊在個末世個末個不沒因果，即係話就算你大修行人，你離開咗個卡瑪嘅約束，出咗三界，但你盤因果唔會消失，唔會消失，仍然喺度運作，只不過話 你唔受影響， 你冇開機，你唔受佢影響咁解嘅。咁啊，嗰個狐狸咧就扣咗幾個頭走咗去。咁啊，講到呢樣嘢咧，個因果咧就係話，我哋睇翻世間嘢，而家睇到個景象啦。好似有個網友問我對嗰個梁振英點睇？ 係哦，有哦。 佢點樣問法？ 嗱，咁佢就先問咧，梁根倒梁呢個局面已經出現咗啦，點樣去應付咧？啊，點樣去拆咧？話博士會唔會參加嘅倒梁行動喎？ 唔使倒佢自己倒寫羅蟹啦。唔使我幫手倒刀， 都唔使推一把， 佢都倒寫羅蟹。正話我講話佢個因果咧就涉及佢啦。佢真係現眼報嘅喎。佢當日佢指住唐英年先生話人哋講大話，今日咧就日夜俾人追住播嗰個音話翻佢，係咪好報應得好快個因果？我都估唔到咁快。喺呢個咁嘅報應咧，我叫花報啊嘛，對佢都著數啊，即刻嚟。如果遲啲報應呢個仲慘，但好但而家佢咧就答唔到，佢應該學董建華答得嘅，照版主佢兩師徒咁啊，好似話一個帶佢出身啊嘛，啊留低好容易啫，落嚟又好痛苦嘅，唔係即係落場好容易嘅，係咪留低好痛苦嘅咁一樣翻版嘅，而家真係痛苦嘛。但佢唔信我哋講啫，我使人傳咗話俾人，叫人唔好住禮賓府。攞你一住入，你即刻出事啊！一住入咪出事咯，两百尺变三百几尺，跟住俾人拆埋赤柱大楼，跟住再拆埋啲证据出嚟，系嘛？佢受唔起嘛？但唔讲佢啦，呢个世间已经有公论啦， 即係賭唔賭糧都唔爭在我一個人，係嘛？我啊，佢啲賭蛇羅蟹啦。 嗯。 但即係佢適當時間，即係對個世界有危害嘅，我哋一定有我哋嗰、那個，因為我唔中意跟大隊啊嘛，我有我嘅方法噶。以前嗰董建華咁，我一針就打謝佢啦。 點打謝啊？ 呢、這個快嘅，呢個唔講呢個。嗰陣時《東方日報》洩漏咗出嚟。嗯，即係話喺香港咧，賭糧賭董建華最犀利就係郭兆明登正報紙噶，我唔知邊個人話俾佢聽。 嗯， 即係我後屘都查噶，嘅邊個人泄露呢一個行為俾《東方日報》啲人知道咧？因為都係得幾個人知啫嘛，因為我用嘅方法唔同。但佢都我哋有少少意外咧，就知佢呢啲人咧，是世間找到飯吃的叻仔，但我哋講翻背後啦，成個背後都是共產黨撲街啫嘛。即係今時今日香港回歸十五年出咁多問題，你中國共產黨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是冇做到好嘢。頭一個你揀董建華咩王？第二個揀曾蔭權，我講緊咩王？因為佢揀曾蔭權，佢拍過唐英年上去嘛。 嗯， 系嘛？你整个二世祖唔识做嘢嘅，又揽住条女饮红酒，夜晚又唔翻屋企瞓，系咪先？咁你咪香港咩镬咯？一个喺度谂计，搞埋堆，系嘛？你贪污真嗰啲咁，你又搞埋堆，搞个粉饼仔，系咪？叫人攞啲相机嚟睇下，都嗌啲亲戚上去收翻两件啦，咁样嘛，当礼物啦，咁啊唔出声喎。佢临走搬屋，佢都系噶。佢曾蔭權離開兩蚊苦，佢個廚師爆嘅報紙唔係我哋講喎，賣咗報紙㗎。 嗯， 斷車嗰啲鮑魚啊，啲海味啊，唔關佢。佢話佢老婆話佢唔超過500蚊啊嘛。咁你齋司機捉翻個廚師出嚟攞份好工，咪等佢慢慢解簽咯，係咪先？係嘛？佢唔報㗎嘛，所以你到你再揀梁振英、揀唐英年，你邊個做都死㗎？呢兩個話邊個做都死？叫你初初以為梁先生好啲，但佢就係、是、背後就俾即係睇到共產黨處理香港事務班人，全部拎佢即係要落鑊嘅，全部要檢討批評喺個組織內部。 嗯， 呢個郭先生嘅意見，你唔淨係可以賴得梁振英，呢成班係佢哋共產黨中聯版啊、港澳版嗰啲咁嘅撲街製造出嚟嘛，係咪先？有因啊嘛，呢、這個就有因先有果。你梁振英啲係果嚟嘅。如果你共產黨是一個、有才華的領導，他選完出嚟，你明知香港咁多人真共噶嘛，因為大部分都是移民嚟香港， 嗯， 喺60年代、50年代南下香港嘅大陸人多，同埋你共產黨所作所為，再經埋嗰個文化大革命啊，三反四反五反喺度積累落嚟到嗰個八九民運啦、啊，你自己要做情報，你是要攞真情報嘛。知道你樣衰兼黑人憎，咁你選完特首，你唔係冇叫梁先生去中聯辦咯？佢話去你都唔應該俾佢去嘛。一個政治嘅成熟嘅人，你都唔得知己知彼，你以為你真係而家你共產黨攋住中國嘅權力，肆無忌憚係嘛？咁你咪撲街咯。所以我哋唔可以淨係怪梁振英佢哋嘅，即係話你有個咩因？有啲咩元素，有咩土壤，你先製造啲咩畫面出嚟啊嘛。 嗯。 仲有一樣嘢，香港人要檢點嘅。 要檢點啲咩？ 嗱，我冇理政治，但我記得唔知清唔清楚，希望啲網友提醒，因為我冇理嘅。不過我自己，我人生兩樣嘢，一健康、金錢，除咗唔關我事，靚女係咪？你話冇搞阿 Sir， 呢啲係你哋嘅事，係咪？所以我首先係顧健康，第二啊，及住曬成個市場，幾時有錢揾啊？真係揦渣。 嗯， 跟住有冇靚女自動埋身嘅掣係嘛？我追又費事嘥錢嘥時間，所以冇理嘅。但如果我睇報紙記得好似係2006年係應該可以有直選嘅啦嘛，唔知好似民主黨啊咩爭一票啊過唔到嗰、那個，搞到冇個直選嘅嘛。咁啊，而家你一班偽君子坐喺個立法會度喺度嘈喧巴閉，好似話佢好似話啊梁振英大話精啊嘛。咁啊正常啦，大佬做嗰啲人唔講大話點做啊？你成班喺立法會度講大話咯，個個 咪咯。 嗱呢個講大，即係呢個世間咧就好奇怪嘅。呢啲人咧就誤導咗嗰啲市民嘅，即係佢哋全部咧而家話去梁振英大話精嗰啲咁嘅記者啊、古靈精怪， 係 冇資格講人。 佢自己講緊。 如果新聞記者又講大話吹水， 係啊， 係咪啊？ 造谣生生非，系咪先？佢有 咩 资格讲人啫？系咪啫？咁但系呢个咧就系背后咧，就全部系中国共产党喺回归前后冇训练到人才，亦都系唔识减卒。你减唔到卒咧，就你全部共产党你嗰班处理事务，包括李辉啲咪乞衣，全部都要拎去照废，系咪先？ 照废咁小事？ 小辉，咁佢共产党嘅组织唔放过你嘅，咁你廖辉叫我老婆落嚟搞啲咩咩团啦，咩舞团啦，诶边个民政处边个批钱俾佢啊？咁差多嘢，你唔批批俾廖辉老婆？ 嗯， 成日嚟香港演出，一百几廿人，大佬好多钱噶嘛，系嘛？所以呢啲乜嘢咧，就话你全部你中国政府，你喂你嗰啲资源系我哋人民噶，你唔好当共产党系你噶，大佬。你中聯辦駐港啲人工啊、食嘢啊、交際費啊，係人民嘅錢嚟啊，大佬！我哋啲人唔出聲啊！所有香港人都可以出聲啊，大佬！所有中國籍嘅人都可以出聲，啡你啊，啡你共產黨，你搞咩啊？係咪先？嗰啲係人民嘅血汗錢嚟噶，大佬！你攞嚟俾呢班木仔喺度亂咁嘥，養埋嘥成扎殘神，冇個好人，冇個出嚟似人君噶。嗱，佢嗰檔嘢點咧？佢立法會咧？即係話俾年輕人聽，你行出去中環，見到呢啲咁嘅人，你冇見西裝不挺、打曬呔啊、扮曬學者、古靈精怪啊，得個學嘅啫。嗱，而家你話有件事，我最開心嘅，我想殺嗰人好耐噶啦。 邊個？ 但而家佢自己唔使殺，自己自殺。嗰次奉旋啦，即係搞嗰個咩香港藍皮書呢個冚家產啦，即係同埋趙善波就係出身嘅呢只嘢。 嗯， 係咪先？呢啲而家咪自己自殺咯， 係啊，自殺咯！ 你睇個死人相啊，吳家產歪嘴噶嘛，呢條友一早做你香港成檔咧，就俾啲咁嘅左棍埋堆靠攏共產黨，俾假情報、俾假意見咁樣死噶嘛，歷代都出現呢啲咁嘅木偽溝木室溝白偽嘅混雜種嚟咩？最重最慘啊！佢食香港嘅血。跟住注力個制度嘛，雪鳳巢嗰啲咪咯，你睇同邵志波樣一樣係嗰啲嘢變出嚟噶。佢仲整檔嘢咩？研究中心啊，喺浸會大學啊，攞啲經費，政府申請經費啊，仲請埋中國共產黨幹部落嚟分喺度。咁嗰班人一定會分錢噶。 梗噶啦。 喂，咁你共產黨組織部咪開 file 照佢咯，係咪先？你個組織內部個監控你仲要照啲有咯，係咪啊？而家我投訴啊，我用人民身份投訴，我引用你共產黨嘅黨章。人民有監察你黨嘅權力，而家我郭少明監察你個黨，係咪先？邊個分我錢？點樣分法？點樣整嗰本咁嘅中國模式嘅國民教育攞出嚟？千百萬整嗰本嘢， 整本咁嘅嘢， 邊個人分我錢先？嗱，咁習近平有魄力噶嘛？你唔去開殺蟲水噴呢班友，你個國家點管啫？ 啊，系讲开阿习生嘅咧，又有人问咧，阿习近平先生佢南巡深圳同埋各个南方嘅大城市咧，有啲咩玄机嘅入面咧，系想做有啲咩含义啊？ 因为佢爸爸当年咧系一个先锋人物嚟噶，系好一个好、 啊， 我上次讲过噶，习先生佢家父咧，习仲勋咧，系一个都叫做好嘅共产党员， 嗯， 即系老一脱， 老一脱嘅精英， 佢系。承咗鄧小平嘅命令咧，佢開放呢個深圳先頭部隊嚟嘅，執行個政策好強悍啊！所以得罪好多人，同埋好多都係一個好有骨節嘅 有氣節 嘅前輩嚟嘅。咁啊，習先生自細應該佢睇到家父咧，所以佢呢次南巡佢係表示咗中國一定要延續呢個改革開放路線，唔淨止係經濟。所以佢改革好快噶，琴日佢先至出咗一份嘢都幾犀，出咗個決策佢哋都好犀利噶。有啲因緣啦，因為當年我有一個學生由我教佢做官咧，兩年內升三級噶嘛，去到咗一個城市一把手咧，就一數啊數咗二百幾個司法部上級，幾犀利噶，佢係。開放曬啲網絡俾人投訴啊！而家佢個呢個人咧都做到好大官，咁我叫我你咪俾意見習先生咯，用翻你以前嘅經驗，所以佢開放曬網絡咯，一督背脊咁咪哇亂咁拉人咯。但係咁樣發展落去小心嘅，因為佢唔係佢有個後遺症，驚住有冤獄， 好容易 驚住有冤獄，因為執法啲人咧當靠 quota 啊嘛，即係以前抄牌咁，你去行 B。 當值的警員每條街你要抄幾多張翻嚟，咁、 哦、 你抄唔夠咧有壓力， 即係當 所以佢哋要搞特赦。 武則天都試過咁做啦，結果就有冤獄流行 咯。一定要搞特赦， 嗯、 一定要搞特赦。喺個特赦就唔需要話明示天下，喺個組織內部喺個組織內部咧處理。啊，你點樣情況之下我特赦你？ 嗯、 你叫做武功都有勞啦，一生人做黨員六啊幾歲，但係佢哋個個貪污腐敗咧都為仔女噶嘛。他為了仔女姨媽姑姐，有些是多數被女人累，用他的朵出來，好像你溫家寶被老婆累而已。就算你沒有明示暗示，他老婆走出來自然有些柴仔 當然有的， 他碰他牆跟他搞什麼搞什麼，當然你自家不靈啦。現在你溫家寶又被人說叫影帝，今天看資料好像他的弟弟同埋他周永康都落鍋啦，好似傳出嚟話要落佢哋兩個鍋啦，呢個好事嚟嘅。 嗯。 但係咧就習先生都要小心咯，因為呢啲咁嘅惡勢力咧都唔係善男信女。 係啊，反撲力。 咁但係個因果奇怪喎，你波希來啲快又快報應喎，賣報紙我睇到就話中風啊。 哦。 中風而家你話急救起翻身都半條人命啦。 嗯。 係咪啊？即係我哋講句衰啲，以前粗俗啲，即係攬住條女流眼淚啦，起唔到快啦。 群太監上青樓啊！ 因為攬搭住條女流眼淚咯，起唔到快，係咪先？攤咗喺度，半身不遂，呢啲都係報應嚟噶嘛，報得好快嘅。佢哋真係報得好快。呢、這、一個梁振英咧，就即係佢報得好快。但係佢誒再講翻俗世啲嘅層次，正我講嗰啲啊，佢成檔嘢出今日咧，就係中國處理香港事務嘅官員，一定有責無旁貸。你又揀嗰個唔揀嗰個啊？揀嗰個做民政局長啊？揀嗰個入行政會啊？咪揀曬你自己成扎垃圾咁咪累死個老細咯！你嗰啲陳茂波啊呢啲咁嘅人一出事咧，自己即刻引退啦！你唔黑警嗰啲細聲唔對，即刻要引退辭職啊嘛！你要害死老細咁啊，負資產嚟噶嘛！你自知之明都冇嘛！你梁振英自己又唔係做官嘅，又唔識做官，手起刀落噶，冇温情講啊嘛！ 斬咗立威。 官家無私事噶嘛，即係你做官場，你唔可以有私人感情。 嗯， 即刻就要殺噶，你樹個威望啊嘛，俾人知道你有公信力。但佢成間去講私人嘢啦，即係我講啲大原方向、大原則嘅咧，大方向咧就係共產黨錯曬嘅，回歸睇個局，同埋個個私心拉群結隊。但係睇而家局面咧，大家唔好俾個表象呃咗喎。 有啲咩嘢呃人嘅咧？ 據我收的情報，有共產黨集團的幹部咧係俾錢人反糧嘅喎，因為共產黨很多幫人噶嘛， 當然啦， 埋幫結派噶嘛， 嗯， 係咪啊？有一幫人支持唐先生以前嗰班人咧，究竟係啲咩人咧？有啲有錢佬咧，因為你睇個局面個畫面咧，好神奇嘅喎，哇！民主黨咁勇嘅。倒咗梁先生又冇你份做嘅，點解咁勇咧？ 咪咯！ 但香港有班有錢都養好多議員噶嘛，個個養一扎人噶，有個機構都養十幾個議員啦，間間大機構又養住噶。你喺議員度你跟到喎，佢下邊有啲咩食肆啊、咩剩啊、有咩桑拿啊，個個真係打心口免費噶嘛。 哇！ 或者俾好平嘢咁啊，個都係好多游水啊，揾啲有啲公司係請你做嗰啲咁嘅 顧問、 非執行董事啊。 啊，最好噶啦，掛個名顧問。 所以佢間間公司養扎人嘅。所以到我而家咧，你哋咧唔好俾啲假象睇到，即係冇理由咁勇嘅，因為我好比較冷靜啊嘛，睇世界。你倒咗落嚟，邊個著數咧？ 冇錯， 係嘛？嗱，好啦，你話即刻有著數嘅就係林鄭上去做特首啦，一頂一住先啦。咁佢再重選咧，未必選到佢噶嘛。 冇錯。 咁因為佢扯翻你落嚟咧，佢換翻自己人上去啊嘛。所以點解你問我出唔出街咧？我要睇定嘅，因為我哋唔可以俾人利用噶嘛。倒了梁先生下来，哪些人最得益呢？那是此其一。此其二呢，他的死因呢就是他老婆引起这个，他当然梁先生性格缺陷啦，他们那些语言技巧口技、啊、叫口技，那么他走去布兰街，如果扮女人走去做凤姐萧姑娘都得啦，如果姓梁这件事是不是化妆扮女人啦，學梅蘭芳咁係咪先？反串某位布蘭街啊，又流一雞係嘛？梁小姐係咪先？燒後咁都得啦，咁多口技。 男人大丈夫，你過唔到關嘅話，你第一份合同嗰、那個 SP 一寫，對方話要你有僭建嘅，你我唔承擔責任。即係話你老婆啊，佢老婆做礦冰繩啊嘛，做 lawyer 嗰時係最熟嘅體契。之後咧，佢老婆知嘅，佢老婆知即係你梁先生，你做老公一定知。 冇可能。 你梁先生做測量師咧，當年咧呢、這個 minor 嘅嘢咧，哇多咗幾百尺出嚟啊，唔出聲咯，都係叫多咗啊嘛。 係啊。 咁咪當賺咗咯。咁嗰時政府咧， 俾著我買樓都係 冇人理你嘅，即係冇人理你。譬如我嗰時我買港台有個天台喺度噶嘛，好多僭建物我都照買噶嘛。 嗯。 對方又寫明嘅僭建佢唔負責，呢個事實嚟嘅。我知道，我咪照買，因為多咗噶嘛，都要拆咪拆咯。咁佢因為佢測量師咁熟，同埋有人面咧，一定過到關嘅，所以香港無事嘅。如果佢唔係出嚟選擇手邊有事啫。 冇錯，呢 好啦，咁呢啲老婆咧，呢老婆咁壓榨嘅人咧。佢而家揦人份契啊，揦啲嘢照費咁睇啦，佢自己係專家嚟嘛，所以佢話唔知啦，呢個最大錯誤。好啊，到而家你搞嚟搞去搞搞下咧，我整嗰個十幾篇嘢出嚟，一見到佢老婆急過曬點樣講嘢嘅。咁啊，佢因為佢做律師咧，就常想閃身，左閃右避想甩身。佢唔知喺法律上咧，就算你上 call， 我第一同我 P G 認罪求情，咁啊冇事噶咯。但佢唔係，呢啲係女人嘅天性，女人嘅天性。女律師的天性死女，加埋佢老公啲天性、啊、你第一堂出嚟，喂我買翻嚟知道有僭建，後屘我整理咗，如果整理唔好，我照政府嘅指示，我再整理埋。跟住如果我叻仔嘅，我叫屋宇署查查聽告我啊，即刻告我違規建築拆埋，跟住想 cut 罰我錢啦，咁啊收工噶咯喎。 係哦，使乜喺度兜嚟兜去講嚟講去啫？ 你睇到呢個人咧處事咧係唔係唔適宜做特首啊？因為你連埋尾都唔識嘛，我睇第一時間叫佢串告我啦，即刻第一時排翻起期上 call 啊，罰50,000啊，跟住你嗰、那個你嗰地牢，我當你用咗200尺，補翻差餉，補翻多少地價，而家封咗佢，咁啊收工啦。喂，我接受曬法律制裁。 嗯。 但佢哋冇我哋咁叻噶嘛，咁你喺度搞啲咁嘅口技，跟住又聽我老婆點，想卸膊甩身，跟住你嗰揸柴仔咧就唔識護主。系咪先？咁你實死噶！ 又係兜喺啲文字上做功夫咯。 佢哋冇咁嘅人才，成班人佢哋冇啲咁嘅人才嘅，食得鹹魚底都渴啊嘛！有啲嘢你冇得避嘅時間影噶嘛。即係當年我哋打嗰條友，我係有場打交噶，我而家引以為榮噶。一上課，法官問我點解？我如果再發生咧，我再打多一場啊！你打打緊嘅話，梗係打啦！大佬，我老友去酒吧，唔間有條女俾人摸，嗰度唔間仲喺發爛渣，摸黨你同佢坐埋一齊，實打緊噶。所以法官話罰兩嚿水，我照打。 好好啦，我哋就下一節，下一節啦。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Jackie 陳曉琪。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新歌就是《七年之痒》了。 流言雨约共进晚餐，呆坐直至夜阑，仍然没有短信该折返，或要怠慢。 七年之痒这一首歌呢，其实是讲一个女仔在她爱情路上面会受住她的前度带给她的一些爱情创伤，令到她在这七年期间都不能够重新去投入一段爱情里面的。 旧爱恋人如果相见，大概交谈流于片面，心里假若如常问你，谁人重要点。 有很多东西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都可能影响着自己的，很多是会成为了一个永远都埋不到口的一个伤疤，但其实只要你肯放低，还有真的要承认那一件事已经完结了的话，很多东西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等着你。 爱你实在心应不应该，可否不该永远也想爱，洗礼在往事前度某 作曲的 同埋編曲咧都係 Edmund 曾，咁我自己就係負責填詞啦。如果你要我揀呢一首歌入邊最中意嘅歌詞咧，其實係真係好難揀嘅，因為首歌詞係偏向似一個古仔嘅，所以真係好難抽其中一兩句咯。咁成首歌最好就由頭到尾都聽一次，你哋就自然明白我點解咁難揀噶啦。 剛剛收聽到你言有心呼。供给他的关注，全球之故，终于很清楚这前任最后届满。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Kelly Jackie 陈晓琪。 郭博士答客文。 喂，继续第八 第二节开始啦。 有咩有啲网友问题？ 先有啲八卦新闻问一下先啦。阿曾志伟咧就涉嫌掌掴同行啊，多台有冇意见啊？ 我同佢家父以前识得嘅，我唔俾意见，因为佢哋都有，因为只能讲话艺人嗰个行业咧属于半偏门嘅， 半偏门， 半偏门。咁以前写嗰啲黑社会又争人去拍戏，又剩又打交啊。咁啊，佢哋嗰啲生活多數唔係幾好檢點，因為香港嗰啲演員咧，出身係唔係係同外國嗰啲有嗰啲電影學院啊出身噶嘛，即係多數以前嗰啲撈唔掂嘅人先去撈啫。 嗯， 好人好者點會真係做歌星啊，做明星啊，讀書唔成啲女仔咁啊，或者選港姐出身又有男仔又係三人結隊。佢家父係曾啟榮，以前喺六十年代、五十年代都喺軍裝嚟講，都係都揾到好多錢嘅。佢爸爸係我哋啲屬於我哋啲長輩啦。 長輩。 佢搞咗個，而家仲有個警察元老足球隊㗎。係 啊。 嗰成班手足都係嗰啲元老隊打波嗰班人，都係佢家父搞出嚟。而家仲有存在，有班退咗休啲警察部嗰啲人都仲打波。嗰時都請我同佢哋走去搞開球禮。佢嘅個曾志偉佢哋嗰啲，你出得嚟飲得兩杯酒就，所以成日喺我哋嗰個紫禾行善咧，酒我哋都叫人哋唔好飲，會壞事噶嘛。所以佢飲大兩杯咁啊， 飲大咗， 飲大咗嘅，我哋嗰個生活唔係咁檢點嘅，三群結隊。但我就唔中意同啲演藝界啲人來往，即係喺因為我猶太人個性啊嘛。佢班友都唔找數噶嘛，你同啲明星出嚟食飯關唔關個？男人啊冇咩錢，女人啊你阿姐邊度找數啊？唔收你居馬費好少啊，俾面你話你黐佢光添，係咪啊？好啦，如果你溝女溝嗰啲女明星仲撲街，佢咁多面手，咁多襯家馬佬，係嘛？你又要滿足佢嗰個虛榮，哇！床上要滿足佢，你實死噶嘛？兩樣你都死噶，所以啲男人最老襯識啲藝員噶嘛，係咪先？佢俾馬佬搞到散曬啦，係咪啊？佢中意你嘛？你嗰陣嚟，你有錢佢咪埋你身咯。但你滿足佢唔到嘛？佢一定搞古靈精怪嘅。佢哋嗰私生活好撈搞。以前而家費事講啦。以前我馬來西亞探班，我探我女朋友，有件好紅嘅女人㗎，一日都要搞幾件嘅，係咪啊？佢得閒咁啊，落場咁啊，揾個林記都執劑㗎嘛，好冷滾㗎啲人。但佢哋個圈子好怪嘅，唔爆出嚟嘅。大家有一個道德嘅，佢哋有一個道德嘅，佢唔同你外人搞，佢自己圍內圈子一搞到亂曬龍。因為呢個好正常嘅，男與女都係一種有性慾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啲唔答。 嗱咁啊，好多網友咧都係想問翻呢個健康上面嘅問題，因為始終真係身體係最緊要嘅。咁啊有網友咧就想問一下。呢、這個靜脈曲張嗰邊點樣？防止靜脈曲張同埋胃酸倒流？ 靜脈曲張咧喺佢哋嘅醫學咧，有啲叫筋瘤啦，有啲叫浮筋現出嚟啦。佢嘅成因咧就話做成日企啲人要小心，同埋懷孕完生完 B B 仔啲女人多數都有靜脈曲張嘅。 係啊， 好同埋啲女人著高踭鞋耐企得耐咧，又有靜脈曲張嘅。教大家一個方法。如果做得企嘅，如果你想冇咧，你企喺度咧，你用提翻高个脚板，脚尖向上嚟企一阵间。 脚尖向上。 佢开翻后边个掣噶，后边有个掣噶。 佢開翻個掣咧，你嗰、那個嗰、個心臟啲血液咧就可以倒流翻上心臟回流噶。佢只物曲張係你回流唔到啊嘛。 即係我企喺度嗰陣， 企喺嗰時你只腳板趌起，用腳踭企喺地下，呢、這個好特別嘅動作嚟，係針對性呢一個動物曲張。我本身識醫嘅喎。 點醫？ 因為嗰時我馬來西亞咧，佢喺海南島傳過去嘅醫術嚟嘅，有班華僑去咗馬來西亞，由海南島就留低咗一套醫術咧，專醫呢個植物曲張嘅。佢用手背嚟醫嘅，一搽咗鐵打走，一拍咗，但你痛到飛起，但會散嘅。但我覺得佢咁樣散完之後咧，都唔係斷尾噶嘛。 係啊， 所以佢一定咧要企翻呢個企嘅姿勢，即係企幾分鐘啊，十分八分鐘一日。咁啊，佢企下咧，開翻個掣，咁咧，然後揾啲嘢自己拍打，但最緊揾個中醫調理。 中醫 曲張，佢有幾種成因嘅，有寒有熱嘅成因嘅，佢嗰種血液即係影響倒流唔翻，回流唔到心臟。但多數大部分咧都係由做企喺度工作多。 係啊， 揾中醫調理，咁咧就令翻呢個咁樣企嘅功法。即係腳踭企嘅功法，一定要趌起個腳趾嘅，企喺度。 因為好多 sales 都有呢個問題。係 啊，一定趌起腳趾。咁儘量有可能你咪鼠去洗手間坐喺度休息下咯，唔好真係企咁耐。走去洗手間十分八分鐘，你都要唞下。即係呢個係一定揾中醫調理翻呢啲血脈。 醫治就由中醫嗰邊調理血脈。 但自己練翻個 功。咁就防治嗰邊咧就 企有咗之後，你企都可以練翻功嘅。同埋你如果忍得痛咧，你咪揾啲艾灸啊，揾個風筒吹下佢啊，慢慢拍下佢都好嘅，有幫助。搽藥酒， 搽 啲藥酒喺嗰啲筋嗰度，揾個風筒，然後慢慢揾個沙板慢慢掃佢，掃佢行啦。 咁啊， 有咩問題啊？ 有相關嘅網友就要記住個方法啦。誒，仲有頭先胃酸倒流嗰度未答。 胃酸倒流的成因咧，就好多人中招喎。喺呢幾年間，由嗰啲火鍋店開始之後。 同火锅店有得？ 就话打边炉出事噶，胃酸倒流多数。 杀出嚟？ 佢好食啊嘛，咁啊食得多滞咯。食完嘢咁啊，翻几日瞓觉啊，又饮埋啤酒啊，饮埋剩啊，咁啊 high 噶啦。 哦。 胃酸倒流多数咧，你要临瞓觉前三个钟头唔好食嘢。如果你一食过饱咧，就你唔行运动咧，你即刻瞓觉咧就会变胃酸倒流噶。成因多数食火锅添啊，如果佢个，但系佢哋唔知道因食火锅引起咯。 因為食火鍋， 即 係 根據我自己嘅醫學嘅常識去推斷，因為你打完邊爐食到飲飽食醉啊嘛，你又貪食啊嘛，食得多咁啊脹住個胃，佢未消化曬，你就瞓落牀啦，咁啊引起噶。好話如果有啲人中咗招嘅咧，佢瞓覺咧要揾嘢晾高對腳咯， 晾起對腳， 晾翻起對腳咯，即係晾翻起對腳嚟瞓啊，同埋咧就係、是多啲做運動，一定唔好瞓覺前三鐘頭一定要戒咗，唔好食嘢先。同埋你又唔好食飯後果，五點後鐘又唔好食水果啦。 哦。 又唔好食嗰啲澱粉質啦，如果你夜晚嗰餐飯澱粉質食少啲啦。好啊，如果你想啲人死咧，你叫佢飯後果啊，實死噶嘛。 通常都是 咁，系啊，害人啊，可以害人噶，呢招几阴噶，因为佢食咗啲食物耐咧，你个人体个神经系统咧，你要排泄啲胆汁啊、胃液啊嚟分解啲食物噶嘛。但你嗰啲未分解完，你整扎水果落嚟咪死得咯。 咁如果 佢变咗佢变成个神嗰、那个消化神经系统乱咗啊嘛，佢排第二种元素嚟分解啲水果，唔同系统啊。不同元素的食物嘛，變咗中招噶。同埋廣東人習慣咧，如果佢食完飯飲碗湯都死嘅，所以呢個又大忌嘅。所以你食你一飲湯唔該，你飯前飲，你飯後飲都 high 嘅，因為你我要胃酸嚟消化食物嘛，你倒碗湯來咪沖淡咗胃酸咯，咁你個消化功能咪散曬咯。 咁我哋適當嘅食生果嘅時間係 朝頭早咯， 朝頭早 飯前食咯，或者晏晝食咯。中午飯食完之後，隔兩三個鐘頭咁啊，等佢消化完啦，你先食水果。你唔好一齊嘅，唔係出事嘅。你想啲人病咧，你就請佢食水果食完飯，食多啲咁，佢好快死噶啦。 如果我朝頭早起身咁樣麥皮咁落啲香蕉啊，或者係藍莓啊嗰啲有冇問題？ 最唔好啦，你食水果咪食水果咯。 嗯， 即係唔好撈埋曬咁多啲垃圾嘢，清食噶嘛，熟水果要。所以佢個有一種方法好奇怪嘅，佢揾啲鴨膽殼，唔係雞蛋，鴨膽殼要嚟烘咗磨成灰咧，係專於胃酸倒流嘅。如果有啲網友有嘅，你掟個 email 俾我哋，我哋俾你。 新鮮鴨蛋嘅殼。 佢要培要嚟烘窿咗去磨灰嘅，磨粉咧沖咧就專於呢個係呢、這個。呢、這個胃酸倒流程，你掟赤窿俾我，因為我唔公，仲有啲有啲藥引嘅，因為唔因為啲方咧會問下佢症狀係咪咁咧，先話得俾人聽。有咩第二個？ 咁另外都係醫學上嘅問題啦。咁有位網友咧，佢就爹哋中咗風，咁佢就話咧，如果我幫佢，即係佢幫爹哋拍腳，有冇效用咧？ 唔適宜拍字咯。 唔適宜拍字。 因為通常如果中風真係腳出事噶嘛。你中風一係有缺氧，啲血唔上頭中風，一係血壓高中風，但個成因多數喺腳度，一係喺頸嘅動脈度。我哋今日呢個教大家嘅動作啦，呢個幫到人嘅。 係 上年紀嘅人咧，或者你話俾家父聽咧，啲親人聽咧，隻手咧右手搭左邊頸嗰個動脈，得閒咁樣拉下佢。 呢度 係啊，兩跟住左手搭翻過嚟， 左手就搭翻過嚟， 搭翻過嚟兩邊拉佢。 咁有啲咩嘢特殊效？ 佢唔會缺氧嘛，啲血上到頭嘛。通常你個動脈咧呢度會硬化、會塞啦，咁佢咪引起中風啊，上唔到。 咁係咁按摩一兩分鐘左右。 自己拉下拉下佢， 拉下 拉下佢，你又防止咗個中風啦。同埋咧就多數有啲就腳塞嘅。嗰次有個網友嚟問我哋噶喺嗰個討論區，我一佢一講佢話一啲病徵我就算到佢係一定腳塞啦，提醒佢咁真係復翻嚟真係腳塞，所以一定要做好個腳， 一定要 一即係通咗只腳佢先。咁如果即係發生咗中風咧，佢要揾個有個地龍活血丸， 地龍活血丸咁啊，大家記住 專幫中風嘅。阿偉基信我都叫佢用咗，咁啊好翻曬隻手。咁佢嗰時佢見到我揸筷子啊都冇力啊，咁我同佢即刻做咗兩下通翻，咁啊即刻揸得翻筷子有力。跟住我叫用個地龍活血丸，咁啊通翻曬嗰啲阻塞。地龍咧就即係個用佢幽用幽引嚟製嘅，喺邊度買咧？香港咧好似喺萬怡大廈對面。有間仁安藥行，九龍咧就喺樂道 I Square 側邊嗰度有間十川藥行，嗰、那個對針對性對啲中風後遺症，我冇事都食嘅喎， 冇事都食， 冇事梗係食下啦，大佬你有咩所謂我通啊？佢因為佢嗰只幽引做咧就專通啲微絲血管啊嘛，人最緊要咧，你如果你保持個腦嘅血管咧暢通呢個最緊要咁樣上年紀。咩都係揀，因為咧腦嘅血管最微細啊嘛，係嘛？好脆噶嘛！你咁上下同埋你人後邊嗰三條中脈咧，佢人死就話你嘅脈絡咧一路一路斷啊嘛，啲微絲血管脆啊嘛，斷咗你唔知啊嘛，所以變咗你有啲咪係不知不覺有啲突然間嚟噶嘛，你個心臟衰竭嗰突然間嚟嗰樣你斷曬。佢每個人嗱，我哋人咧有病咧有五萬幾個基因會令你有病嘅。有五萬幾個基因令你有病，但我而家每個人平均都有幾百個基因噶嘛，只有兩種基因出嚟你就有嚴重病噶啦，出現就，咁啊好多呢啲基因異變咧，就係你個細胞缺氧。你諗下，我哋大腦細胞一缺氧，分零鐘都死噶嘛細胞。 係啊， 所以而家因為啲人珍貴咧，佢好似我哋個拍腳功加泉水加埋你拍腳，其實嗰度已經帶埋嚿肉嚟拍咧，草地就犀利啦。即係你唔帶用，你瞓草地拍，你吸地氣，有靚嘅水嚟分解你嗰啲血液嘅雜質，你用嗰個震盪治療，拍腳嗰個震盪都用人造海嘯沖散翻曬嗰啲鈣質啊，人體窿窿罅罅嗰啲黐實仔罅仔嘢震鬆佢啊嘛，震鬆佢咪大小便排出嚟咯，咁你變咗你地水風都有喎、啊，因為你拍腳嗰時咧，你嗰個呼吸咧係特別吸嘅氧氣多喎、啊。變咗佢有個帶氧嘅功能嚟㗎嘛，所以有好多人咧就唔知道我呢、這個呢、這個係我自己創出嚟醫術嚟嘅，但我喺 FIDA 醫學我自己研究出嚟嘅。我點樣嗱？我哋仲有類我 FIDA 醫學咧，就用聲波嚟震走醫病㗎嘛。 有百種音嘅。咁喺中國嘅佛學咧，喺天台止觀偷咗五種音啫嘛，擺入攞咗五種音擺落就嚟醫病噶嘛。但係我哋八種音醫病嘅，每個人體嘅骨折啊、關節啊，你喺嗰啲人體嘅血管啊，有個交叉位、轉折位啊，佢嗰度有即係我哋叫脈絡嘅穴位啦。咁有個聲音咧可以震散佢噶嘛，震散嗰啲沉積啊、黐實啊、鈣化。但你鈣化咗咧，你就難用個聲波震鬆佢咯。所以我咧後屘研究咗咧，而家我做呢個人造海嘯係自己搞出嚟噶嘛呢套醫學。我乜嘢都唔使食藥，我最緊要靚水有太陽。 嗯， 我一拍嗰陣時咧，我就自動咧個呼吸係強咗嘅，我大氧啊。跟住你一拍嗰陣時咧，佢個熱能就嚟噶啦。咁我整體人嘅地水火風嘅元素咧，即刻哇 upgrade 曬。咁你咪同埋佢散咗你嗰啲鬱結啊嘛。人有鬱結先病啫嘛。嗰啲關節啊、器官啊，周圍起咗結，歪零歪斜、黐樹曬、瘌曬，咪病咯。你了了唔到咪窿窿罅罅，你唯有震鬆曬佢，跟住你靚嘅水分解咗佢。 沖翻去。 我唔依靠你藥，除非好特殊咧，我要用一啲草藥咧去補翻嘅嗰個瘌岸，係嘛？譬如你有啲特別細胞病變或者咩性啊，我用呢啲草藥咧針對性治療你嘅。咁啊，要即係無可奈何，要用一啲好嘅草藥。 咁係咯，即係好似糖尿病咁樣啦。咁之前都有網友講，即係個 糖尿 方咧，啊醫唔醫得斷尾嘅咧？ 如果飲食嘅斷尾有兩條方， 用埋肉排。 邊個唔斷尾咧？如果你秘密因咧，譬如有啲人食我啲方唔斷尾咧，我義務幫你睇，因為嗰啲涉及秘密因，即係話 有因果在內， 基因帶落嚟嘅，或者你遺傳基因有糖尿病咧，係另類嘅。但如果你話係後天靠飲食，嗰張方係斷尾嘅，斷尾的。 嗯，咁我肉牌嘅存水。 斷咗尾之後咧，你跟住做我哋照我哋嗰個步行線啊練功咧，佢一定係精神爽嚟。 嗯，咁用咁啊肉牌存水有冇幫助咧？如果兩樣嘢配合埋， 梗係要配合噶。 嗯， 我哋借嗰啲水嘅分解力啊嘛，靚水啊嘛，佢製造翻啲靚嘅血液啊嘛。喂，我都又唔賣廣告，你叫我有冇話登廣告又成話叫人哋賣廣告好便宜嘛，幾千元賣聖維恩版咁啊，喂有擺賣啊，整咗炸嘢，我邊度咁多貨賣俾你啫？我要搞成廿一日啲牌仔，咁啊，但係啲網友有緣分嘅地方，我咪做咯，係嘛？你又唔可以整啲假嘢賣俾人，你整啲嘢你自己你冇收過法出街又唔想，而家佢哋嚟都好抵嘅喎。因為原來咧驗身體好貴喎，原來香港人而家每樣計錢嘅喎， 逐飯同你計嘅嘛。 咁但係而家我嗰、那個，但係而家我嗰量子機咧係測三十種嘢噶嘛，都著樣收你錢都大件事，嗰度我唔收錢。你哋買個肉牌驗埋身體走埋，你驗身都唔止啦。嗰部機幾犀利啊！我車過幾個朋友，那個朋友都獲咗驗。我早日有個有以前有一個無線嘅經濟嘅主播女記者，佢而家去咗政府度做事，佢嚟探我，喂我哋車啦，點解你兩個面色唔好？車完之後，咁我叫阿 Amanda， 你訂翻俾佢屋企個 email 啦。佢翻去睇就打電話俾我，佢哇好犀利喎！佢我自己知喎，有啲病佢同我 check 曬出嚟喎。我哋快啲就去睇啦。嗰部機幾犀利㗎，嗰量子最新嘅德國偷翻嚟㗎嘛，嗰條方係嘛？佢而家走嚟我哋買肉牌全身檢查三樣，每樣收你錢都死啦！原來每樣收錢喎， 得掂啦， 係咯。又有咩问题？ 即刻有网友咧就喺度讲紧啦，呢个打边炉嘅问题啊！我打完边炉都好眼瞓，好似缺氧咁，系咪食咗太多毒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系啊，所以 high 噶，你即刻瞓咧就死噶啦！即刻瞓咧，你嗰个胃嘅功能系咪唔够力噶啦？ 嗯，咁就要千祈要三个钟头前 系啊系 啊。唔好食任何嘢， 瞓觉前唔好食嘢。 瞓觉前唔好食嘢，点都要撑埋落去。 冇啊！你一早你食嘢一种享受嚟噶嘛？你咁你五点零六点钟真系，今晚我要享受食嘢，咁我食两三个钟头咯，叹世界，大家倾下偈。咁啊，翻屋企咪瞓觉咯。但香港人好少有呢种悠闲噶嘛。 系啊。 西班牙我哋食晏昼都几个钟噶，十二钟食晏昼，咁啊食到成四点钟噶啦。 嗯， 所以佢經濟唔好都有理由，一耐一滯， 食咁耐嘢。 但呢個係一個福氣嚟嘅，你要用嗰個慢嘅步伐。 啊，真係好羨慕佢哋可以咁悠閒。 你可以自己你唔改變世界，我咪咁慢咯。嗱，好似你哋約我飲茶，我而家下晝兩點嘅。 嗯。 第一兩點鐘佢嗰啲點心係半價啊嘛。 哦。 我朝朝又去到咁啊半價咁啊免茶錢咁啊慢慢飲幾個兩個零兩個鐘頭你又唔使做。 你我唔需要同你啲人陪埋一齐傻噶嘛，啱唔啱啊？即系你改变唔到世界，但你可以自己做自己一个小型世界，自己运作啦，唔关你事噶，有咩问题？ 咁啊，有啲就想问咧，细路嗰啲自闭症，而家流行嗰啲自闭症有冇得医嘅咧？ 有啲有啲有得医你都唔医噶喎，我哋 有得医都唔医。 有得醫都唔醫噶，因為佢係自己特登自閉噶嘛，喺胎嗰陣時。 喺胎嗰陣就會自閉。 佢自己製造自閉，佢唔希望喺呢一世咧再犯惡事，因為佢仲有最後一世做人嘅機會，佢就要走啦，離開呢、這個輪迴嘅束縛嘅，但佢做埋呢一世。咁佢如果跟住我做咗人咧，佢因为佢入胎咧，佢喺个妈个肚度咧，俾个十个月咧，佢系嗰个灵性系迷没咗噶嘛，前身嘅记忆慢慢隐蔽咗嘛，再由一出生出嚟嗰时候，俾个胎气一冲，更加一痛，你个阴道咁窄啊嘛，所以佢一出世嗰时咧，佢即刻喊咧就你受嗰寒冷风刀割咁啊嘛。咁啊，當堂俾嗰個胎一衝咧，佢更加忘記咗佢嘅本性，所以佢喺胎嗰陣時咧就自己生一邊嘅，一係生聽唔到嘢，一係聾啊，一係啞，一係盲啊咁。佢真係唔希望喺我做人呢世咧，我犯惡事，因為我譬如我一出世我有殘缺，我冇機會作惡噶嘛，我冇作惡，我咪做埋呢世人生，我咪走咯。但佢嚟呢啲咁嘅出世嘅人咧，佢带嚟屋企咧一定会旺家嘅喎，佢唔欠你个父母嘅，所以我哋一定要睇嘅。即系每一个个咧，佢问佢喂，佢你个细路仔出世嗰时候，之后你个家运点啊？家运一好咧，我哋又唔出手帮佢。哎，你唔好理佢。 哦，个特征就系佢个家运， 佢会带翻你好俾你，佢唔争你嘅。你照顾完咧，佢自己够钟就走噶啦。 但有啲唔系喎， 有啲唔系咧，佢嚟攞你债啦，佢嚟攞你债咧，我哋要算一算佢。同你點樣還俾佢？嗰、那個咧有得醫嘅，嗰、那個係另類嘅醫術嚟嘅，比較好神奇嘅醫術嚟。但如果你普通人，你可以試下，譬如有啲或者你唔係佢前世嘅因果嚟嘅自閉症啦，係你懷孕嗰陣時食錯嘢，或者懷孕嗰時心情唔好，或者同老公打交，或者發敏症，或者自己有啲姿勢唔正確而影響到佢嘅成長咧，你就可以啲僆仔咧，你自細即刻教游水。 游水 一两岁就一岁到，你叫佢教游水，夹硬要教游水。 有啲咩特别用途咧？ 佢离开个地心吸力，希望佢喺个游水嗰度咧，佢 repeat 一次啊嘛。因为佢喺个胎度咧有水噶嘛，浸住。 系啊系啊。 佢出世之后惊水啊嘛，但佢喺翻个游泳池咧，佢浮翻起自己咧，佢离开地心吸力，佢咁细个咧系成长咧，佢行多次嘅啲神经，跟住咧就可以最好兩三歲你就教佢揾個專人教佢踩嗰個單輪單車。 嗯， 佢一路踩單輪車，佢因為我試過喺國內我攞過啲呢啲弱智學校試驗過噶嘛，有效噶。佢即刻成個人精神集中翻曬，佢真係忘我境界喎，因為佢意念專注曬啊嘛。你一唔集中精神跌噶啦，你踩單輪單車。 嗯， 咁就算佢啲戇居仔嗰啲上去踩咧，教翻俾佢慢慢練咧，佢練到之後咧。佢成個可以 repeat 翻曬，你哋不妨試下呢個方法。 嗯、 即係話你唔係宿世嘅卡瑪，即係唔係前世嘅卡瑪而影響嘅自閉症，係有人你喺胎度食嘅食物啦，而影響佢出嚟有偏差嘅話，有佢本身有啲有啲喺個胎度嗰時佢個性突然間啲疏忽而令到佢啲地方偏差咧，你游水同埋踩單碌單車應該醫得到嘅。 嗯， 可以揾啲個案試。嗰、那個係一個好針對性嘅治療，比較冷門嘅啲醫術。 係啊， 係仲有啲咩問題？ 嗱，咁啊，而家即時 chat room 度有位叫林志明嘅網友問咧，佢話膊頭肌肉鈣化有冇辦法可以醫翻好？ 醫到嚇，嗰啲好嘢叫禮拜六嚟教我嗰啲嚟，喺網度喺呢度唔講啦。 咁啊，暫時唔講呢個問題住啦。 講咗有啲人學咗，其實唔對症。害到人嘛，因為單單嘢唔同， 就若不對症嘅，咁又請呢位阿林 生。我俾意見你點樣醫啦，我又唔係醫生。 嗯， 但呢啲咁嘅，而家啲醫生我睇佢唔起啦，係嘛？ 咁啊，林生過去問一問啦，可以啊。咁啊，亦都有網友問咧，就啲皮膚好多水泡，全身都係， 呢样嘢点搞？ 系要嚟睇噶， 都系要 睇嘅， 睇下系咩成因。 睇咩成因咯？ 嗯， 要睇噶。喺度你譬如我答出嚟，你买咩方整啦？咁你误导咗人啊嘛。我只系俾意见你，即系话我嘅经验。嗱，应该你揾啲咩医生啊？喺药房买啲咩成药，或者点样去处理？ 嗯， 就得。 咁啊，问个简单啲嘅问题先啦，因为都时间有限啦。咁啊，阿郭生支持嘅阿陈雄免费补习中心个发展而家系点样？ 喂，呢、這个我冇理咯。嗱，我哋每个月就俾7,900蚊佢哋嘅。 嗯， 即系帮补佢嗰个交租嘅。佢租多咗间房嘛，后屘咁我哋咧就每个月咧，我就文化基金咁啊。嗰时佢啊。他哋阿蕭先生話同佢搞個嗰個補習先生咁叫我去睇下有冇地方，我幫咗手啊算。但我有耐，佢有次都請過我出席過，有啲聚會咁我去過。咁我去過都好多小朋友都係有多少係低 B 嘅。但係陳雄先生都係一個讀書仔啦，有翻熱血。咁佢最近搞個籌款咧，我都見到要俾意見佢。佢搞大難餐好，叫好多人攞啲嘢去義賣，賣完翻嚟咧又會計師又剩搞好耐嘅。搞咗梁長翻嚟咧，得翻180多蚊。我大佬，你唔好咁搞法啦！你話曬俾我聽，我你都唔好出街啦。即係佢真係老實到咧，就戇居居，即係話嗱，搞完啦，咁啊籌款除埋曬啲開銷咧，就得170多蚊啊！哇！你大佬勞師動眾，我你話俾我聽，我整間皮嘢你都好過啦，都咁失禮人啦。即係佢呢啲係好難怪嘅，佢呢啲咁嘅讀書仔，可以叫一嚿飯，都唔知世情。又冇走去稱過，你有個目標啊？我有個目標係想籌10萬，我咪籌10萬咯。咁、我有咩班底，有咩能力可以籌到10萬咧？你要計數噶嘛？有冇人認咗頭先？有冇人打咗底先？佢哋冇呢套噶嘛？呢、這個係唔怪得嘅，因為佢哋都唔係呢個世間嘅有經驗嘅人啦，係嘛？得閒食寫下文章啊，講講寫寫啊，啲教書仔。 嗯。 第二個問題 嗱咁樣咧，就而家近年好多人都相信密宗啦，求密宗保佑呢方面有冇啲乜嘢意見咧？ 漢人唔應該學咯， 漢人 西藏人要學嘅、 有分別？ 有，佢嗰地域嘅宗教嚟噶嘛， 嗯， 即係佢哋嗰啲人啱佢哋嗰套噶，佢搞神搞鬼啊，搞啲幼稚園啊，所以你見佢嗰密宗嗰啲壇咧，五顏六色噶嘛，紅紅綠綠噶嘛， 嗯，係啊， 嗰啲係嗰小朋友。幼稚班唔成長嘅，一啲幼兒園啊，追求顏色嘅咁啊，係低 B 嘅人咁啊。佢西藏嗰啲係比較係邊地嘅人嚟噶嘛，比較低等嘅人係啱佢哋嘅。如果你漢人學咧，你由聰明變蠢仔噶嘛。咁啊，我班人學咩咧？咁啊，學咗揦一大堆架撐，又唔知點樣要嚟揈。跟住咧就學咩咧？口頭禪啦。啊，呢個邊個護佛啊？跟邊個咧？傳承揦一扎人名啊，當自己識好多嘢咁啊，過犯呢個錯誤。佢都唔知道西藏本身冇文化。在印度搞一扎啲咁嘅婆羅門教變相嘅瑜伽派嘅勝力派嗰啲轉過去啫嘛，嗰啲密佢密部有雜物有正物噶，屌你講呢嘢嘥時間啦！佢紅教法王成套嘢乜嘢發俾曬我都唔要啊！佢哋幾惆悵啊當年， 係咪啊？ 仲有幾耐時間？下一 part 再繼續，下一 part 要講嗰個止惡行善，好嘛？ 止惡行善。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小坤。今日同大家介绍嘅歌系《谁可听我唱歌》。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 呢首歌咧就系一个马来西亚嘅粉丝咧，佢见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創作歌曲啦，唱了很多的 cover 歌啦，他就問我乜你沒有自己的歌的咩？咁我話冇啊，咁佢就話不如我送首歌俾你啦，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好開心咁樣去接受咗呢一首歌啦。 谁可静听我唱这歌？暂依 曲的朋友都是这位粉丝的朋友，就是 Ashley Han， 作词的就是陶国祥，而我也有去参与这首歌的填词的。 戴着这面罩别看穿我，穿戴仿似妖怪，心里有把火，谁人听听他唱什么？你或会问这是哪一个古怪的眼光里唱着我的歌。 这一首歌的内容其实大概都跟很多歌者的心声一样，有哪一个人可以真的即使我戴着面罩他都是很专心地去听我的唱歌的呢？ 随意的客和谁可静听我唱这歌，纵使及嘲笑不需太难过。 其实收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其实网络的力量真的很大，我是香港的人，而我可以收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虽然他广东话未必可以写得很好，但是他都很尽心去写到我想要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互动期间，其实已经很促进到大家那种交流了。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龙小菌。 郭博士答客问， 有没有电话打入嚟？一阵有电话可以打入嚟。 嗯， 你话正话有问问乜嘢？ 系啦，就唔系问嘅，咁样咧就分享翻啲嘢网友嘅经验啦。佢话佢嘅妹妹咧以前系轻度弱智，咁啊。嗰十几年佢妹妹喺 在世嗰十几年呢个家境就真係好好，到到个妹妹走咗之后呢就真係大不如前喎，你真係咁即係真係嗰个秘密因果。 佢喺打上车窿， 打上车窿㗎。 佢个经验， 嗯， 事实系咁㗎，所以系好深奥嘅学问嚟。 有啲几巧妙，都几玄妙喎，咁样讲法。 玄妙嘅，但呢啲我通常都唔讲乜滞。 嗯， 我哋行街睇到人有事，或睇到人我唔干扰㗎。因为我们怎样讲呢，大猫有大猫的轨迹行走，郭先生有郭先生轨迹行走，每个人有他的轨迹的嘛，你不需要干扰他。 嗯， 所以我们 在我们的行持就比较谨慎，所以有些人 你明白是你的事，你不明白乱咁噏估错又你的事，因为他有他的乱咁噏的轨迹的嘛。 但你 即系话佢遇到有啲名师或者佢应该虚心学嘢咧，佢唔学噶，佢遮台岁月噶。就算喺戏行都系噶，喺边个行业都系，佢当自己得噶嘛，佢唔会好虚心去请教人，佢唔会话啊呢、這个高人真系要跟学嘢。我哋后生系好中意学嘢噶嘛，但佢哋系唔会嘅，点解系佢嘅命运嚟嘅？你唔可以干扰佢。 有网友 好啊，你讲啊讲啊，讲啊，有个网友电话， 嗯， 讲得啦， 咁可以讲得啦。 系博士你好。 是你讲啊， 是我想问小朋友练唔练得个健身操的、 啊、 小朋友练唔练得个健身操的， 小朋友练健身操啊， 练唔练得噶？ 我想问 小朋友练唔练得个健身操的、啊、小朋友 你等等你等等等等， 我接收问题啊， 小朋友练健身操啊，练唔练得噶？ 听到啦， 是 哦，小朋友练唔练得个健身操？几多岁啊？ 哦，应该十岁八岁嘅咋？ 边种健身操啊？ 哦，我哋睇翻你九十年代嗰啲嗰个健身操。 嗰、那个唔应该练嗰啲。 系，即系要成年后先又练得系嘛？ 嗰啲有病练嘅嗰个健身操。 哦。 啊。 九十 年代嗰啲。系啦，嗰啲小朋友叫游水啦，最好游水，未发育唔咗嘅人最好游水好嘛？ 系。 系咁先啦。 好，唔该唔该，好。 O、okay。好啦，咁就讲翻我哋今晚个主题止恶行善啦。 止恶行善，首先话行善就先讲止恶先啦，尽快讲啦。止恶涉及个因果啦，有三种元素，一个条件，一个因，一个果。我哋咧就唔世间人咧，譬如好似咁系咩恶事咧？第一唔好违反法律啦，希望呢个社会都唔容许啦。第二呢，如果有宗教信的人，就跟回你的宗教的守則咯，譬如你猶太教信耶穌教天主教有十戒啦，譬如 你佛家道家他都有他自己的戒律啦，儒家都有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這個是世俗人應該要有的， 我哋嘅基礎，如果你冇宗教信仰咧，我哋用咩為界限咧？ 係 就話係人都希望快樂，啱唔啱啊？唔希望痛苦，自己都係希望快樂，唔希望痛苦。咁你每件嘢咧，每件事咧，你唔可以俾痛苦人而自己快樂噶嘛？即係凡一件事出街咧，你逆地而處，調翻轉頭又點咧？人哋咁對你。所以變咗好似我哋做生意咁，我成日做生意到而家啲人客，我哋來往幾十年咁。因為我首先我保護啲客仔唔好蝕本，佢唔蝕本佢咪會找數俾我咯。我哋啲生意咪做得長咯。你保護人咧，即係保護自己。 唔好揾到盡。 唔好唔係呢個唔係揾嘅問題，呢個一個哲學嘅問題。我識得保護人，即係等保護自己。我話如果我做生意，我謹慎，我唔會話打過頭拳。即係唔會過曬龍，我保護到自己，我唔會累到人噶嘛。當你學識到保護自己，就等於你唔會拖累人。同埋啦，佢有啲惡事咧，唔違法嘅，又唔違反道德嘅。但係而家喺社會度咧，好多無厘頭，我哋喺網度睇到嘅。佢啲僆仔咧整個假名，佢唔係真名噶嘛喺個網上。 嗯。 跟住咧，佢整啲公仔古靈精怪咧，係負面嘅信號喎。嗰啲整啲口頭禪啊啲嘢啊，佢唔係傷害人，佢係下意識咧。即係譬如你起個名字叫半日窮暗間，你梗係窮緊都得啦。所以提起啲網友咧，呢個係我哋屬於刑法學嚟嘅。即係你整啲咁嘅招牌字啊、古靈精怪啊，會對你運程有影響嘅。你唔好以為佢整個假名啊、古靈精，你成日掛住喺網度用個假名鬧人啦，所以成日你都死嘅。嗰、那個對你嗰個運程有影響。 另外有位阿 Rain 打電話嚟， 講啦， 可以講啦。 啊，葛博士啊，你好啊。 係。 我想听上次你讲话瞓喺度咧七分钟减肥嗰只 嗰只要见到人先教得嘅。 哦。 嘛，好嘛，多谢你啊。 Okay. 见唔到人唔讲得嘅，系咁啊，拜拜。 OK， 拜拜。 所以咧就话嗰个恶业咧系你唔知嘅，尤其是嗰、那个譬如话你唔好讲大话啦，唔好讲大话之后咁你就嗰个妄语噶嘛。即係有啲唔等使嘅説話，無厘頭嘅説話，因為嗰個都係會蝕底噶。呢、這個喺我哋嗰個學問咧，都係唔好嘅説話嚟。 哇！咁而家 除非你係嗰個係白色嘅方言。 咩何謂白色方言咧？ 善意嘅，有啲善意方言，你為咗保護一啲人啊，或者對人都有利嘅。所以我哋嘅標準咧就唔係純粹用宗教，我自己個人啊。即係，但要用智慧嚟睇啦。究竟我呢句説話咧對人冇用咧，或者有咩反應？我哋小心噶。但有時我哋都點解咁惡意去鬧人咧？因為嗰啲人咧嗰個係屬於警惡情奸。因為我唔係出家人嘛，我可以開戒嘅，即係我啲守則我可以開嘅。譬如你喺間廟度，好簡單啫。你一入去，兩個鬼王哼哈二將，跟住行入去咧，四大金剛揸曬架撐嘅喎。打你個冚家產，你冇出嚟搞搞震係咪？啲人講話哇，佛學慈悲喎，咁你啊佛學博士點解又咁怒氣？點怒氣啊？我未成佛啊，大佬，喐你啊，大佬，係咪先？即係韋陀咧，仲揸埋個朝天戟噶嘛？ 嗯。 喺九華山咧，就因為個韋陀咧有個狀元走去探九華山，當年咧就唔信嗰個像咧係肉身啊嘛，就揾張刀仔彈啊吉落去啊嘛，咁個韋陀顯靈啦。一擊打死咗個狀元，後屘佢哋扁咗佢，唔俾佢做護法，所以九華山嗰個地藏個屠殺嗰個道場咧，佢哋係請道教嘅黃靈官做護法噶嘛。 嗯， 佢個護法唔係韋陀嚟噶，而家你所有嗰啲和尚廟都係用韋陀做護法噶嘛。但佢嗰次開戒啊，所以你佛門要分好多層次啊嘛，所以佢。我哋點解個韋陀唔係向門口嘅，向內邊嘅？我哋首先保護自己內心，唔係保護外邊，唔係會擋外邊嘅敵人。最緊要擋自己嘅心， 保護自己個心。 所以佢因果咧就要有一切要知道你嗰個觀察嗰個實相究竟咧，你就知道因果律咧係宇宙嘅法則嚟嘅。佢第一個特性咧就係本來如此嘅因果。不涉及任何的宗教，不涉及任何人，即是说那个宇宙本身就这么行的了，没有东西干扰它，你没有东西干扰到它的，你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的，譬如说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会种瓜变木瓜的嘛， 但有啲人講咧話佢種瓜得瓜，唔止係種瓜得瓜，種瓜得豆喎、哦。呢、這個就係神學啦，即係話上帝做埋個宇宙，佢做咗出嚟，跟住可以做埋曬第二個力嘅。咁呢個就係唔係因果律嚟嘅，因果律唔係咁嘅。呢、這個特性就話佢宇宙本來如此嘅法則，就係、是、呢個因果律嚟嘅。是很微細的，絲毫不爽，又會起相應的。現在他們就算用那個念祝福文、做拍腳功、用泉水、我們將那個宇宙的因果法則合在一起來行嘛、 嗯、 變成他影響他的人體的四大元素全部 upgrade， 無論你的身體和你的心靈都開竅嘛，他念念就開竅了。我篇祝福文很厲害的，他嗱，而家你普通嗰、那個，就算你講物宗，佢都係地水火風空啫嘛。係 啊。 但我係地水火風時空式嘅喎，我嗰邊祝福文知唔知啊？你中國講啊，仲大有啲啊，地水火風四樣啫嘛。中國講啊，金木水火土五行，佢冇風相啊，佢唔夠用嘅、那個元素。所以嗰邊祝福文係比較好厲害，因為我咁多年修為咧，去做咗啲嘢出嚟。地水火風時空式嘅嘛，但係世間人一般唔知道時間係乜嘢。不知道空間是什麼，即是說在個宇宙裡面時間和空間怎樣定位呢？ 沒錯， 是吧？ 有很多爭論， 是屬於什麼世界呢？他們當然不知道， 學術上面都很多爭拗的， 他不知道就一直爭，我們不告訴他，他知道不得了，我們有些事不說，個個知道我就不用撈，是不是？ 你都唔使靠呢樣撈啦。 唔係即係咁講啊！你嗰啲人蠢啊嘛，你又唔敲門，我唔敲門，我哋唔講俾你聽啊嘛。即係法你要求噶嘛，係嘛？我都要講俾你聽。 嗯。 喂，大佬，我哋嗰陣時行山長水遠，會扣幾多頭啊？慢慢揾人引證啊！連我大巫師，我哋而家今時今日都仲話見唔到，有幾惆悵，因為我哋要引證一啲嘢啊嘛。一理通百理明，我引證啲嘢咧，我自己對嗰啲嘢更加掌握得到。 如果你係玩 第二樣咧，佢嘅成因個因果律咧，個因果咧，第二咧就話佢所有發生嘅事咧，佢係跟嗰個條件嘅理論而形成嘅，冇人無端端話出現嘅。即係話你有咗個因，佢一定有條件。所以喺我哋佛學度咧，有呢個十二因緣嘅流轉門同埋幻滅門嘅，由咁樣引起。跟住咧就還原翻，又點樣行翻轉頭咧，就可以散咗佢噶啦。所以咧嗰、那個有善惡都有個因果嘅，互為因果嘅，即係呢個係事依理成嘅特性啊。好啦，第三個特性咧就自作自受嘅因果，冇得同人擋嘅，即係你病我唔可以代你食藥，嗰盤債咧就自作自受，唔會話。我做了衰嘢就我仔受報啊，唔啱嘅，呢啲係世俗人講嘅。 嗯，嗱嗱，講一樣嘢啦，講一樣，而家好多啲術數家、玄學家都話幫你轉運咯，解劫喎。 嗰、那個就佢冇乜能力啦。 嗯。 即係唔係得罪佢哋邊有乜能力？如果佢轉都運轉自己咯，唔會幫你轉，亦都唔會話俾你聽。好似我哋咁，我點會同你講？我自己搞定自己啦，係咪先？啊、所以他那個自作自受的、這個最重要，就不會說不會累給人的，是你自己受回了，就不會說、有人可以跟你擋了去、或者你怎樣，這個就沒有的，這個是特性來的，一個因果、 嗯、 你不可以說、找人跟你孭飛、啊、又怎樣，這個沒有的。 咁啊，有關網友都問咧，人死咗之後去邊喎？唔係死咗去邊啊？ 我真係唔知喎，因為我未死喎，係嘛？咁你問啲死咗嘅人， 問啲死咗嘅， 我唔知我未死啊嘛，啊對唔住。好啦，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卡瑪咧個因果律咧係可以改造，唔係改變。 改造。 改造改造。嗱，最簡單啊，譬如話。有些、做很多壞事的人，他做一件惡行，一件惡事，他立刻好了，快有報應。為什麼有些人跟等做回那件壞事一樣那麼重的，他為什麼報應那麼遲呢？因為他的碗載了一碗清水嘛，你一滴墨水下去，他就差不多分解了，看不到咯，他的力就弱了咯。但你的人那個碗細，水少，同一滴落墨水落去咧，你即刻就現出嚟個相，就分別嗰度啦。即係話有啲人 佢前身佢嘅因果个福报好嘅，咁你做咗啲坏嘢，佢个力大过你，佢咪咁快现相咯？咗咁就压住咗，压住咗，佢个种子起唔到现行，即系嗰个恶嘅因啊，唔即时起现行。 嗯、 但你而家你梁振英嗰啲咧，佢净系闹一个人讲大话， 即时。 今时咧，你搞到冚家铲，都唔知几多人话佢讲大话，所以报得快啦嘛。 现眼报 快啊嘛，所以个力大啊嘛，所以世间系好邪噶嘛，你睇到个因果即刻嚟嘅， 嗯， 系咪？所以变咗佢，因为咧佢嗰个因果律咧，我哋可以改造，唔系改变。 改造 改造咧就话我哋将嗰个点解你因有改造，我哋先可以修行啊嘛。如果唔系，你变咗宿命论噶咯，唔系我哋嘅智慧学问嘅一部分嚟。即是你可以由你的修心啊、修戒啊、修智慧啊，咁你将你原本话、出现的恶行咧，佢揿住唔行得喐，因为你冇条件俾佢嘛。即系譬如话，我都唔同你三群结对，又唔去夜场，又唔去同人啲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做啲伦敦金嘅生意啊，即系报即系报考呢啲职业啊，即系呃人啦、啊。或者入去啲工人公司啊，點啲自己親戚朋友買啲無謂嘢啊，自己為咗賺傭啊，我都埋啲咁嘅堆。我前年安貧樂道，或者充滿嘅自己技能，香港好似富貴嘅喎。今日睇報紙，做釘木板都1,300元喎，人工。 嗯。 你做就洗頭仔做得叻嘅，你擺幾年時間做得好嘅，有心得有研究嘅明星都中意你喎，係嘛？好難請人添喎，而家我哋請個小朋友20多歲嗰啲。嗰啲非法鋪，我朋友請唔到噶，10,000多個月學師都。 學師10,000多都請唔到。誒，咁啊，啱啱又有網友問咧，就話而家啲零，佢哋而家呢代嘅年青人睇唔到前途，好痛苦喎、哦。同埋揾又亦都啱啱網上面啦 ，chat room 嗰度有人話，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快啲揾到工、哦？ 打开报纸周围去请啦，终点你又做咩？做麦当劳洗碗都会做，唔好俾佢停。 我哋觉得冇前途啊。 是不是前途你自己制造嘛，你有没有前途的条件先，你有没有为自己真的付出过学习呢、 嗯、 你没有嘛，一定要反省的嘛。又口衰又看人不起又懒，是不是又驳嘴，是不是又不肯学东西又不肯吃亏，最大的现在年轻仔很大的哪样东西呢，譬如说你大公司他就锡死你，很难你很难有出路的。 嗯、 你那些中小型的老板呢，但他们错在哪里呢，一埋去建工，佢講勞工法例多識過個老闆噶嘛？啊，有幾多日假期啊？點啊？諗緊都未上工啊，同你講數啦咁。咁你點有前途啊，小朋友？係嘛？你有冇前途就是你自己製造出嚟嘅，你都冇爭取過前途。你有冇拎啲時間真係學一種技能咧？你冇啊嘛？咁你個前途何來啫？ 因为嘥几十年去读沙子咯， 是你 由细一路读书 啊， 就系读。 你而家你个校，你而家你学校好惨啊！点解我摆咁多印度电影咁多嘢俾啲年青人睇咧？就嗰个系好深奥嘅伦理文化嚟噶嘛，尤其是嗰三傻大啊、保利活啊， 嗯， 即系你立心处命有个指南针啊，你学校冇啊嘛，你咧连啲老师十啊十啊，连到啲大学教授都出卖自己嘅灵魂咁样，奉船之流，笑笑波之流。是不是有條友問邵氏波乜嘢正話？ 啊，話你係咪真係忍唔住笑？係咪真係可以單手打低邵氏波？ 如果打擂台咧，未必得，因為擂台咧打擂台咧，佢有時間，譬如打3分鐘， 嗯、 我單手咧未必你戴手套咧未必擋耐嘅。 嗯， 如果佢話一千心死狀，單手空拳咧，我捱佢4拳啫，最多我下攞佢命噶嘛。是吗？我最他是高大過我啦，呢條咁嘅冚家產民間，他嗰70年代同李儀嗰出身噶嘛，冚家亂插咁寫。嗱呢啲就是共產黨俾啲人累死噶嘛。他香港人，他要拆共產黨鞋，就住共產黨嘅思維嚟去揾食。咁你所有寫嘅文章、俾嘅意見、搞嘅雜誌、搞乜差嘢咧，你都害死咗共產黨嘛？你唔話俾共產黨係錯啊嘛？就呢啲咁嘅社會嘅渣滓嚟嘅，佢出嚟咧，佢單手，我單手就攞佢命噶啦。我最多挨你4拳啫嘛，係咪啊？你慢慢整死嘢喂， 我蝕到位，我扯你一下，你都收工啦，啱唔啱先？我緊攞你命啦！人體36个月位，大佬，是但攞你一個，你都瞓覺啦。你知唔知點樣兇手殺人最快邊個位啊？ 邊個位啊？我唔懂殺人嘅喎。 10秒鐘就死噶啦。 咁快？ 10秒鐘最快，10秒鐘殺人噶嘛，兇手啊。 嗯，邊忽啊？ 唔講啦，呢啲嗰啲係對社會唔好。 啊係。 嗱，呢啲係因果啦嘛。嗯。你有啲嘢唔講，但你人體36个位。有些最快的那個位置10秒鐘死的，救不到，10秒鐘死，即死，不是說啊，扯一下氣才死 的， 徒手殺人嘛。這些我們在國際，以前在亞洲做工作的時候，我們有很多， 千萬不要讓立心不良的人知道， 徒手殺人10分鐘拿你命，所以你朝鮮出來，我一定拿你命的，你一千心死撞就可以了，是不是？單手就拿你命。所以咧，佢嗰個因為佢嗰個因果嘅業力可以改變嘅。 嗯。 只要你要懺悔，所以佢嗰個耶穌教啊、基督教係好嘅，佢令啲人會懺悔，即係起碼佢懺悔，知道我做咗錯事。但我哋中國冇呢個懺悔文化啊嘛。佛學都有嘅喎。佛學有嘅，喺個佛學有嘅，佛學嘅文化都係印度過嚟啊嘛。但中國本身佢冇懺悔文化。所以而家你變咗，你睇到梁先生或者連佢嗰班下邊啲殘神，冇一個人有悔意嘅，佢當自己唔好彩嘅啫。你呢個咁嘅矛盾波，你陳乜交叉波，你老母你真係飲完酒亂揸唔揸車，你自己即刻申請辭職啦，唔好害老細啦。你唔黑劍，佢自己要隱退噶嘛。你呢幾個人你唔隱退咧，梁先生就更加難甩身，永無寧日嘅，佢冇得甩身。 中國係好似一路 嗱，你如果佢再唔即刻殺呢幾條友咧，你梁先生咧會死於非命，死於嗰啲咩非命咧，即係無厘頭嘅病走嚟嘅。一你又瞓唔著，又解唔得個裂，你自己想扮君子，呢個係最人生最容易嗰啲 cancer 啊、古靈精怪病嚟嘅，你過唔到關噶嘛。你堂堂特首行出嚟喎，俾人鬧，你顏面何在啊？领导人召集你下边啲马仔都唔见你噶嘛，而家咁你自己执衫啦。而家你连嗰啲咁嘅左仔啊、左棍都怼你噶嘛。我都话有涉嫌有啲咁嘅共产党下边有啲咁嘅不良嘅集团咧，系收买啲民主党派啲人嚟踩你噶嘛。香港你嗰啲咁嘅立法会啲个个收买得啦，个个人有个价噶嘛，系咪啊？你嗰个真系人才嚟咩？你坐到個西裝打呔啊，支啊裝扮正義啊，乜尊敬議員尊你老母啦尊！嗱呢個畫面好過癮噶。當年我哋喺亞洲有一個會咧，我係唔應該見到佢禁地嘅，因為佢特登俾我見佢太太，即係嗰啲回教組織嘅女人。 嗯， 你見到一紮回教女人組織咧，佢全部嬲曬黑袍黑線得對眼噶嘛？嗰啲外嗰啲袍係咪由頭冚到尾啊？有頭巾。得對眼嘅啫嘛，原來咧佢哋喺嗰啲嗰扎女人散完會，佢自己聚會咧，一除低件袍啊，你真係驚啊，大佬！世界最靚嘅首飾名牌啊，就喺佢身上。我就佢太太，個先生同我哋啲姊妹打個招呼，我唔行得入去啦。 嗯。 咁我喺個門口度咧，入一入手，隔塊玻璃啊，仲要嗰啲茶沙玻璃類似暗玻璃啊。入一入手敲下門啫，話郭先生嚟同你哋四個hello，哇！佢哋啱啱喺度傾偈茶會，除曬啲袍，哇！全世界最靚嗰啲喺曬你身上，所有鞋襪、手巾線啊、首飾啊，哇！爆眼花眼花眼花，所以你睇到咧唔係啊當真嘅世界，你喺街行都見到個女人由頭黑冚到腳，你唔會知道咁大鑊嘅。 啊係喎，講開富豪問題，有人想問一下，有網友想問一下郭博士你。对香港的富豪有哪些你会觉得尊敬的呢？ 那个不是香港人来 的。不是香港人来 的。不是，他不是中国人来 的。不是中国人，但是香港的富豪。 加多里先生。 加多里先生。 他做很多好事，但他们没有招摇。 嗯。 你只是看他搞新界的农民，那些农村以前在香新界那些收田筑路，给很多本钱那些新界那些农耕作发展，他做很多，没有出声的基金。但他當然聰明，到他那時候後期再發展新界，他建那些電燈柱沒有人反對他。 嗯。 但我們基金做很多事，沒有出來說話，完全沒有說我做什麼事，掛回自己的名字，沒有的。他是世界性生意的人物，那是猶太人來的嘛。 好低調，你跟住見我加多啲講嘢， 唔會走出嚟嘅，講啲講路㗎。 即係等於我哋都唔，我哋喺世界做咁多嘢，我都唔中意講啦。我哋仲要講啲衰嘢添，都唔俾你知，都唔想俾你知，因為唔俾你知，我驚影響我後邊啲人啊嘛。 嗯， 因為我喺中，即係中國好麻煩嘅，尤其是我哋喺蘇聯嗰時啲後嗰啲支持嘅人拍檔，佢哋嗰個組織咧係比較好監控好嚴密㗎嘛。即是你跟什麼人來往，他的什麼東西呢，他可以受牽連。所以我們，我就說一些無厘頭的東西，哇，就是風花雪月啊，酒色財氣一吹，我是凡人來的嘛，是吧？那我保護後面的人呢，不可以影響到他那個地位。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說的，他們自己賣報紙，他們宣傳，就由他，他說完之後呢，我就都不是怎麼喜歡。我今天才鋪了上叫个同事铺咗我同一个部长的工作， 嗯， 俾啲，因为而家有啲小份，有啲少少嘅工作咧，系慢慢公开俾人知道。因为我做啲工作咧系冇人做，系其实好重要嘅，佢睇唔到唔做，咁我先做。即系咁多嘢有人做嘅，我唔做嘅，国家都系，喺亚洲都系。好似话你搞咁多电影系冇人做噶嘛，个个谂住自己搞啲文化工作啊，自己搵钱翻嚟啊，自己想出位啊，搞大烂餐，自己都攰啦，大佬。你现成执齐晒嗰啲咁嘅靓电影俾人哋咪搞掂咯？现成执齐几本书正嘅，俾人哋可以作为纸，因为收工啊，做乜自己做啫？系嘛？但好多人咧，佢哋有个我相啊嘛，佢冇呢个无我嘅精神啊嘛，佢唔识用，佢唔识四两拨千斤啊嘛，咪做生意生行咯，都冇效果咯。是吧，所以我們第四個特色就是說因果是可以變的， 嗯， 變呢就不是沒有了因果，是不讓它行，即是我有這個種子在這裡，但你沒有陽光，沒有空氣，沒有泥土，沒有水分，你的種子都不會成長的，即是你的惡的果都不出不到的，即是壓住了的。好，你明白因果的道理呢，你每逢了一個行為呢你就知道了，啊，我有冇有個因喺度咧？如果我冇嘅有個因嘅話咧，我將來都有個結果咧，對我係唔好嘅喎。所以這個呢個咧，今日就係講呢個善行都係，好似我哋做善事，善行都要我哋都唔記喎，唔可以記喎，因為你一記咗我做咗好事，佢將來要還俾我啊嘛，因果律。佢還俾我，我走唔喐噶，我翻嚟收你盤債啊嘛，大佬。點解好多人話喂咁？我哋喺中國咯，成。支持嗰七千幾個人讀完大學，我一個都冇見噶嘛，我又驚你嗰盤數咧，我有個因果律咧，你係扯住我啊嘛，你咪攞個債你還債，我都要扯我翻去攞你收數，我去收數我都走唔喐噶，大佬。所以佢臨到臨尾就話：是惡無根，因心有嘛，心若滅時，罪亦亡，就咁解啦。即係我個心法都唔俾你個善惡因果同我起相應，做完就算，水流花謝。如油硬角不留跡，係嘛？ 好啦， 咁啊，呢有個今日嘅止惡行善，暫時大家去領，拜拜。 嗯， 香港人網，敢講字好聽，我係趙石之。